2009年4月，一名72岁嘅退休军人高调接受传媒访问。原来佢曾经喺神秘嘅51区基地工作过。佢声称基地内冇外星人，亦都冇飞碟。佢话确实解拆过一啲外来科技，但只系属于前苏联米格战机，唔系飞碟。呢番话系唔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云海阿祖，魔星岭4号。 好啦，咁啊，翻到嚟咧，我哋白屋入面咧，正式咧，好似要开 翻啦。我又要 hold 住。嗱，呢家开始啲人又开始割凳噶啦，自己屋企个 sofa 又开始割。有冇讲 UFO？ 系啊，成个钟头啦。 系啊，呢啲事割吹水吹到咁夜， 成个钟头都唔系讲嘅。嗱，开翻号未啊？ 如果你系中心嘅 fans， 梗系听到3点钟先至最精彩噶啦，通常都。咁我之前梗系要同阿祖倾下偈，同埋要讲翻啲交代嘢啊嘛。咁我仲有一样嘢交代，点解一定要而家讲咗佢咧？因为我惊会再下个礼拜先讲咧，就会 out 咗少少。嘅感觉啊， 咦 吓，点解咧？因为上个礼拜仲有人嚟我屋企拜年嘅，咁、如果下个礼拜就讲拜年咧，就已经好 out 啦，所以一定要讲咗佢先。 OK， 即系新15前都讲埋佢。 系啦，咁啊，点解要讲拜年咧？就系磁场问题，就系磁场问题。 系 我咧，又上个礼拜我个即系做咗我保险经纪，差唔多超过15年嘅保险经纪咧，老友嚟噶啦吓，佢嚟我屋企拜年啦。拜年之间倾倾下倾偈，我哋两个就喺个即系厅度食下瓜子啊，睇下电视啊，倾下偈啊，都讲咗2个几钟头偈。咁啊，中途突然间咧就讲起啱啱佢去农历新年之前咧，就去咗一个地方玩嘅时候，一个撞鬼经历。 哇！你啲咩 friend 嚟噶？新年流流嚟拜年，但话俾人听撞鬼啊！ 就呢啲就啱我何车啦。 咩 friend 嚟？ 我即刻哎呀，快啲讲，快啲讲，快啲讲！我新年唔讲撞鬼，讲咩啊？系咪先？喂，嗰日喺商台撞咗心未？ 系。 咁我都话佢着到红当当成利是封咁啊嘛。咁我着到黑晒成身黑色啊嘛。我问佢：哇，做咩着到利是封咁？即系佢问我：点解着到黑色黑骨碌碌咁啊？ 咁啱我又系黑色啊！ 咁我就讲一句搞笑嘅。我就话我同你新年唔着到黑色着咩？所以咧，即系 Mr 应该揾我做嘉宾。 Okay， 人哋真系叫你啊，到时你又唔想啊，话俾你听。 如果真系叫我上去做咩讲鬼故啊？ 点知啊？即系俾人你讲一个鬼故，人哋换衫落嚟。 唱即系上台唱，我唱黑色午夜，即刻走晒。唔系咁啊，讲起佢同我讲，就因为咁巧，我咪之前我去过马来西亚玩嘅。 系系。 咁原来佢之前又去马来西亚玩，咁不过咧就系佢同我玩法一样嘅，即系话咧佢又系先去马来西亚，后来又去新加坡玩。咁不过咧就系佢自己订 package 咧，就系去 book 咗吉隆坡咧市中心有一间，都可以话系5星级嘅酒店啦吓。咁啊，坐落于市中心嘅位置啦。咁而我呢个保险经纪咧，佢系我识咗咁多年啦。第一，佢系从来都冇乜撞鬼经历嘅， 冇乜即系都有， 唔系即系好少咯，即系差唔多你可以话好少听佢讲一个即系亲身经历嘅吓，或者佢冇乜撞鬼经历嘅 吓， 咁而咁样先至好听，因为点解咧？通常你知道，如果时时话去亲边都撞鬼嗰啲咧，有时你会怀疑，即系你会怀疑，咦，喂，系咪噶？ 即系你俾人怀疑得多。 唔系啊，有人怀疑即系一啲经常撞鬼嘅人啊嘛。咁但系佢就真系好少好少。佢都话：喂，我真系估唔到、啊。我之前同朋友，咁佢哋预先喺网上 book 定嗰间酒店啦。book 定嗰间酒店之后咧，仲要系佢同呢个 friend 同房啦。咁佢另外咧谂住就 book 嗰间酒店，因为佢有连房，即系话中间度门可以开住嗰啲，可以闩翻嗰啲咧，即系打通嗰啲咧。咁隔篱就系个 family， 就是新加坡人嘅，佢班朋友嚟嘅。咁就两间房咁样 book 嘅。咁佢话去到嘅时候咧，第一佢就发觉 book 咗之后咧，竟然一路嗰个 reception 都处理唔到，话冇嗰种房。但佢 book 嗰时话有嘅 ，OK 唔紧要。最后屘佢拗咗好耐都冇咧。就迫於無奈咧，就佢哋去咗兩間唔同嘅房住，但係就都附近嘅 ，OK。不過咧，一間就係尾房，一間就係尾耳房，但冇打通門嗰啲嘅，冇打通門嗰啲啊，記住嚇。 分開兩間， 分開㗎，係獨立㗎。嗱，呢個先係故事嘅好玩之處啊嘛。嗱，如果打通門嘅，你如果中間有啲嘢發生，你可能誤會咗係隔離房啲人啊嘛，係咪？但係佢冇，就係因為佢冇房，突然間話。咁於是乎咧，佢。即系我呢个 friend 同埋佢个朋友咧，就拣咗尾耳嗰间房住， 系两个人一齐， 系啦。咁佢就嗰个 family 咧就住咗尾房 ，OK。 咁佢就一路都冇諗過有任何嘢，尤其是佢諗住即係喺市中心嘅吉隆坡，點會有呢啲嘢？佢同埋佢冇諗過呢啲嘢，咁佢就瞓啦嚇。咁佢就話當時佢話回想翻起嚟咧，佢話佢平時如果去酒店住咧，佢都會禮貌地，即係你知道好多香港人都會咁嘅， 敲門啊， 敲敲門，喂，我哋嚟住兩日啊嚇，大家曬咁樣嘅嚇。咁有時即係有啲人覺得就係希望，如果萬一有啲房裏邊有啲咩事，咁你可能就提醒佢哋啦咁樣。咁佢話佢回想翻嘅話咧，當日佢冇做到呢樣嘢，因為好攰 嘅， 咁入到去咧，咁佢就去梳洗咗之後咧，擺曬所有嘢咧，咁啊亦都出去食飯啦。食完飯之後夜晚咧就翻到去瞓覺啦咁樣，完全冇任何嘢嘅。咁但係咧，當佢佢個朋友瞓咗啦，佢就瞓近窗嗰邊啦嚇。咁佢就 同一張床， 唔係分開，即係兩張床。咁嗰個朋友瞓近廁所嗰邊，佢就瞓近窗嗰邊啦。咁佢原本就望住窗嗰邊個位置，但係硬係覺得好似奇怪，有啲感覺上有啲唔舒服， 好似有啲嘢咁樣。 感覺嚟嘅啫，完全唔知咩嚟， 唔自在嘅。 係。咁但係就喺佢準備，佢話大概係凌晨佢話唔係，佢係中途突然間瞓下有嘢，即係有個夢發咗。 我嚇親，我以為你話 唔係，有個夢發咗就扎醒咗。 係。 咁你於是乎覺得咦咁奇怪嘅夢，即係夢嚟嘅啫。係。咁但係望一望，好似唔知係凌晨兩點幾好似嚇。咁佢就望一望個窗冇嘢，咁樣就啜嗱，你望咗下就醒咗噶啦，佢完全清醒嘅。 係。 佢就由嗰個望嗰個窗嘅質身份咧，就轉翻落嚟望住佢朋友嗰個位置。 嗯。 咁就眯埋眼瞓。佢一眯埋眼嗰下咧，因為佢未瞓噶嘛，因為 清醒噶嘛個人 嚇，仲要望咗個鐘，之後再諗一諗，之後再瞓翻噶嘛。咁啊一轉過去嗰下咧。佢话好快，佢谂都谂唔到嗰个速度系一转身，一眯埋眼，佢就直情系一个真实嘅感觉嚟噶，即系一个 solid 嘅感觉嚟噶，就感觉到佢尾个床尾嗰个被咧，就开始俾一个物体咧一路卷上 向上卷啊， 即系佢向个身上面个位置卷上嚟， 啊， 佢就已经哇心谂咩事啊咁样。佢话嗰刻咧，佢 见住， 唔系啊，佢侧身瞓咗过去，眯埋眼啊嘛，佢直情感觉到嗰个被开始卷上嚟，之后佢话佢知道咧，原来有嘢搞嘅时候咧，因为佢好少咁嘅经历啊，佢话佢个眼开始擘唔到， 哎呀， 佢想嗌隔篱个床嗰人，完全开唔到声， 即系成个人变咗系 freeze 咗，喐唔到， 系啦。咁而一路咧，佢仲好清楚感覺咧，就係嗰個被一路卷上嚟，卷到佢嗰個身度拋開咗。 嗯 ，OK， 因為佢自己冇喐過噶嘛，咁你就算係你都冇人嗰個被會自己拋開咗啦。 係 之後佢感覺到一個係好重男人嘅身體，但佢冇搞佢嚇，放心。咁咧就 係男嘅。 点解唔系男啊？因为我本经纪系女仔嚟噶。 哦， 你误会咗啦。 你一路冇交代咧。 哦，系 你啲 friend 系男人啊？ 我本经纪系女仔嚟嘅。 哦，咁正常啲。 佢就个男人就一路压落去度。 系， 之后咧佢话佢同我讲笑啊。 但你个 friend 仲系打侧身。 打侧身，擘唔到眼，讲唔到嘢。 系。 佢当时佢心里边，佢同我讲就而家好似讲笑咁，但当时佢真系第一个反应系咩咧？佢第一个反应话：唔好锡落嚟啊！唔好锡落嚟啊！唔好锡落。我就话你个反应真系奇怪， 即心里边谂啊，有乜理由系惊佢锡落？ 系啊，佢话佢惊佢心里边突然间呃咗佢，惊佢锡落嚟。嗱，个故事就系好彩佢唔系一个通房门嘅房间，因为如果唔系你会以为隔篱房啊嘛，系咪先？但系嗰个房系独立噶，个门系锁咗噶，窗锁咗，咩都冇可能有人入到嚟。咁佢对面床嗰个就系佢另外一个女仔朋友嚟噶吓，咁嗰个男人就一路压落嚟咧，咁啊直到咧佢挣扎咗好耐。那个男人只是压住佢啫，即系所谓嘅即系传统俾鬼砸啦，吓应该咁讲。那个男人亦都唔知系咪听住佢心里边嗰句说话咧，佢冇锡落嚟。 OK， 咁后来直到突然间就系有一刻咧，佢嗌到咧，佢就大声嗌咗出嚟，要叫对面床嗰个朋友，即 系 先擘到大眼，咁就一拧住面望，当然佢见唔到嗰嚿嘢啦。 但系佢一嗌到，一擘到大眼，其实嗰个人即系嗰只嘢已经走咗， 系已经消失咗，一声走咗啦吓。咁佢即刻开灯啊，叫个朋友咁样咯。咁之后咧，佢就话俾个朋友咩听，即系咩事，就即刻走咗落去个，即系佢拍埋隔篱房门嘅人，即系本嚟三间四点几佢当时吓，咁咧就叫埋佢哋咧就落去嗰个 reception 度咧，话佢一定要换房。 系， 咁仲要佢好坦白地同嗰个酒店嗰人讲， 因为我俾鬼砸， 佢就讲类似咁嘅故事俾佢听，我有总之唔舒服，呢间房有啲嘢吓。 咁佢换 已经尾二噶啦， 尾二房系啦、啊。但系个问题系咧，竟然咧咁又喺半夜三更四点几咧，又俾佢哋换翻之前订到个孖通嗰个所谓嘅房间。 系 喂，之前你话冇嘅，半夜三更又有嘅。 嗯， 咁啊好啦，咁啊换翻嗰间房啦吓。佢话之后第二日咧，佢先醒起，原来佢原本嗰间房漏咗啲嘢喺，即系嗰啲化妆品嘅嘢咧留咗喺个台度。 系。 佢就啱啱撞到一個打掃工人 ，OK， 佢叫話啊，我哋留咗啲嘢，但我唔想入去。你可唔可以幫我攞嗰啲嘢入嚟啊？咁之後咧，嗰個打掃嗰個姐咧，佢話咧，佢好似完全 get 到佢講咩咁，得嗱，你企喺度，你唔好入嚟，得我幫你攞。 嗯、 即系佢自然觉得那个工人咧 知道嘅， 系啦，知道有少少嘢嘅，但系我就唔系，即系以我 有主人嘅， 以我角度我就话你唔问佢，咁佢话我明咩？我哋旅行嘅咋，我唔系 expect 揾鬼噶，大佬啊！但系呢个故事咧有另一个下半部嘅，咁佢翻到嚟香港咧，啊，佢就话啦，佢又开头就即系觉得。希望唔会即系遇到呢啲事有病啦、啊。但系去完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玩完之后，翻到香港佢真系病啦。 嗯， 病咗几个礼拜。咁佢就碍于你知道啦，中国人有时你病可能怀疑撞到嘢咧。 嗯， 咁佢就揾一个相熟嘅嗰啲即系买烧香啊、医治嗰啲人啦、 啊，师傅嗰啲 啊，类似又唔系真系师傅嚟嘅，就纯粹去八卦问下，喂，我咁样撞，好容易怀疑撞到啲嘢，因为当然佢唔会经常做呢啲嘢嘅人嚟嘅。 嗯， 咁问佢，喂，我应该做啲乜嘢？咁嗰个阿姐咧，你当佢一个佢唔系问米喎，佢纯粹系一啲即系你讲系，我唔知点形容佢，因为你又唔可以讲叫佢师傅吓。 嗯， 阿姐就同佢睇完。执啲嘢，话你烧翻啲嘢俾人啦、 啊。如果唔系男人又系女人，唔系师傅咁啊神婆噶咯。 你又唔可以叫佢神婆，咁样一个姐啦吓。咁、啊、突然间就同佢讲话啊，即系佢咁样讲嘅啫。咁、啊、我朋友信唔信就另一回事啦。佢话咦，你系有嘢跟、啊， 嗯， 之前你去嗰个地方应该有嘢搞你、啊，仲、 嗯、 要三个。我朋友吓、啊、三个， 咦数出嚟、 啊，我一男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同埋一个细路。嗯啊，唔系嘛？咁即系佢仲要讲嗰个阿姐，仲讲佢，但系唔系中国人嚟噶、啊。 吓、啊嗯， 我个 friend 心里寒一寒，心谂：咦，我冇同你讲噶、啊，你点知咧？咁样，即系仲要佢话，呢几个人包头噶、啊，耶！喂，马来西亚系回教国家嘛，有部分有人真系包头噶嘛。咁佢心谂：咦，真系咁准嘅？咁样，咁佢又冇啦，所谓，算啦，佢话求个心安，咁、嗯、啊买啲嘢，当系即系当系烧咗俾佢哋咁算啦，咁样。咁呢个故事以为完啦吓，之后同第三 part， 咁我就同佢讲话，咦，咁你信唔信？因为佢十年都唔会撞一次咁嘅经历啊嘛。咁我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呢个系一件系愉快经历定唔愉快经历咧？咁、因为我嘅意思就系话，因为有啲人撞鬼，可能系十年唔逢一次嘅，但系遇咗一次之后咧，可能佢会有横财嘅。 好少可人咧用撞鬼经验系十年逢一闰嚟咁样形容 的。系噶，有时真系有啲人遇咗会有横财啊，会有呢样嗰样噶嘛，系、okay. 咪？好啦，我用呢个角度问佢嘅，之后佢就讲咗第三 part 嘅故事俾我听咧，我就意想不到啦。嗱、呢个就系、是、嗱，啲灵异故事系咩咧？就系、是、一个巧合加一个巧合，再加一个巧合就系灵异故事啊嘛。咁、佢就坐低同我讲，佢话系啊，我开头都以为我好唔幸运啊，但系后来我又用另一个方式去谂，我点解啊？嗱，我头先咪同你讲翻到嚟，我有几个礼拜病嘅，后来咧过咗个零礼拜，啲病仲唔好，咁啊睇咗嗰个所谓神婆烧嗰啲嘢，咁佢都话都要用科学嘅根据去睇医生噶，咁佢就揾咗自己不嬲睇开嘅家庭医生咧，就去睇伤风感冒嘢、嗯，因为佢话拖得太耐啦，要去睇。咁佢就揾咗一个中午咧，就啱啱喺嗰度咧就做附近做开嘢啦吓。嗰、那个地方系边啊？嗰、那个地方系红磡。 系、okay。 咁咧就去到佢嗰、那个不嬲睇开个御用嘅医生吓。咁、个医生咧就喺码头围度吓。咁咧佢就去到嗰度睇完医生，佢仲同我讲嗰日咧睇完晒攞晒药啦。 嗯。 佢就落到嗰、那个医生嗰个下边攞去成抽药，佢望一望个钟啊，佢系好记得噶。一点二十几分， 系 OK， 咁佢就望一望对面， 嗯， 就系嗰间粥铺。嗱，如果大家心水清嘅咧，就知我讲乜噶啦。 嗯， 佢谂住啊，不如去个粥铺度食个粥啦，咁样。咁喺嗰一刻咧，突然间有个人咧就响电话， 嗯， 就原来佢有个朋友咧就喺附近再前啲个红磡广场路咧去揾佢。 系， 但佢话好巧合啊！佢话因为嗰个朋友唔知佢喺附近嘅，佢话咁啊，你喺附近啊，咁不如我就去前面同佢讲，不如同佢食嘢啦，咁样就喺嗰一刻咧，就唔去对面嗰个粥铺咧， 就去食嘢，就坐车就去 咗红磡广场， 系红磡广场食嘢。去完食完嘢，落咗街，准备上离开嘅时候咧，佢接到另一个朋友就话：，喂，你喺边啊？你系咪睇医生啊？佢系啊。喂，红磡头先冧楼，即系我 friend 话吓，我头先喺嗰度啊，冇冧咩？咁之后佢先至知，原来咧，佢如果二十几分落咗嚟，过咗对面食粥嘅位置，食完粥行翻出嚟嘅话咧，就 exactly 就系冧楼嘅时间1:40啦。 系， 而咧个佢个私家医生睇嘅地方咧，就系嗰个冧楼嘅 exactly 嘅对面嘅楼上，唔知三楼定二楼，唔记得咗啦吓。咁佢话喂，咁你话呢个系咪巧合咧？佢话系，我话系巧合。佢话佢十年都唔去一次嗰个地区。你去完嗰个时，嗰、那个时间好准，仲要系佢原本睇个医生咧，个医生原本准备要走，系佢 call 佢话：你等埋我先，睇埋佢先至落到嚟，先至突然间咁巧收到电话，避咗一个可能，如果佢喺下边现场出现，佢会成为受害者之一嘅一个个案。佢避咗，咁你话系咪一个 有安排咁样啊？ 即系我意思系话，系有嘢帮咗佢啊？定系点咧？嗱，如果将成个故事开始褪翻去之前， 翻去之前去旅行嘅时候， 系啦，咁会唔会佢喺酒店度遇到一啲嘢吓？嗰、那个嘢唔系谂住嚟害佢嘅，佢谂住嚟通知佢，喂，你可能迟啲有嘢吓。咁、之后佢翻到去香港病咗，可能特登惹佢病啦吓、啊，即系睇嗰个神婆啊，好咩都好啦，烧嗰啲嘢俾佢。可能喺嗰个转折间就系喂，其实都要提醒你，你系有啲嘢噶咁样。 喂，但系咁样、啊，如果佢翻到嚟香港佢唔病嘅话，即系唔特登惹佢病啊，咁佢就唔会去红磡嗰度睇医生啦、啊。 但系如果佢系一早已经系有个即系唔关遇鬼事而会有病咧，即系正如我病同阿祖你病，我冇你冇撞鬼啊嘛。即系如果系佢已经一早会有病，不过原来个灵体系想嚟 warn 佢嘅啫。嗱，即系我哋有时怪错个灵体噶嘛，即系有时见到灵体就话会病，点解啫？个灵体又唔系 virus， 点解会有病？即系我时都觉得点解要赖个灵体啫？系咪先？咁我喺呢件事褪翻成个故事睇嘅时候，我话喂，咁会唔会个灵界帮你噶？咁佢就话：哎，我唔敢谂啦。总之成件事，总之我过咗去，我就觉得哇，我执翻张彩啦。 但系唔系，我觉得呢单 case 好值得 study 喎。如果咁样嘅话，因为嗱，往往啊，因为通常我哋遇到呢啲咁嘅灵异状态嘅时候咧，通常咧我哋个感觉就会话，一定系会即系唔好嘅事咧，甚至乎系接踵而嚟嘅。 系系。 嗱，第一，如果佢想 warn 你或者系想话啲 message 俾你听都好啦吓，点解系咪冇第二种嘅方法嚟接触嘅咧？系都要砸住你嘅咧？你明白？即系你砸住不由自主嘅时候。是不舒服的。 可能他想不是想着来砸你，可能他想着爬在你的耳仔边跟你说喂你要小心一点。那可能他突然间你知道他之前在床上说你不要锡我你不要锡我你不要锡你，他就不够胆走埋去。 你爬去人家身边讲的时候你会不会砸住人家你在侧边讲的嘛。你会砸住他。 如果是情侣的那就会爬在他身边说喂这样的嘛。 Okay。 那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说那个鬼同他有情侣关系不好不好。 又牵涉另外第四 part 喎，吓死你个 friend 喎。 但是我听完我就觉得哇呢件事真的好迷离，同埋你真係发生喺我嘅亲身嘅朋友身上，而佢係平时冇乜呢啲撞鬼经验嘅。咁我就觉得哇成件事好有巧合性喎，点解咁嘅呢咁样。所以我就要趁呢而家即係未过拜年时呢都同大家讲个声先。你知啦吓。今日元宵㗎喇嘛，下个礼拜讲拜年嘅故事就唔可以讲㗎喇嘛。 但我突然间呢好想问一个问题呢，就係譬如你即接触呢一类型嘅 case 比较多，係咪通常如果同一啲灵异即係灵异接触个灵异事件或者见过鬼嘅人啦，甚至乎啊俾鬼砸啊接触过嗰啲，通常都会真係病㗎呢？ 我怀疑其实个病呢，我讲真嘅客观分析啊，就应该唔关个灵体事嘅。当你因为我觉得吓，你当一个人突然间突如其来遇到一个灵异事件， 系 佢嘅身体状况就可能会被调教咗啦，即系可能吓亲啦、摄亲啦，免疫系统被失调啦， 即系个毛突然间即系教咗佢就系惊果龙嘅， 惊果龙啦等等所有嘢。咁你咪个身体状况令到你病咯，即系我觉得系反而呢样嘢多过话你会睇完，唔系或者你见到个鬼，你会个鬼令到你病。我觉得反而唔系呢样嘢，系 你如果见到 UFO 都会噶，其实 你唔好话喎，有啲人突然间见到个 UFO 吓接受唔到，咁佢都病噶。你唔好话有啲人见到个前妻都即刻病啦。 系咪先？咁你唔好话前妻惹佢啊嘛，系咪先？突然间见到，哇，前妻啊，十年冇见过噶啦，突然间喺呢个吓呢、啊這个呢、啊這个公众码头见到佢，所有嗰啲 memory 仲出现晒喺以前嗰啲极度惨情嘅个案里边啊，系咪？唉，不如咁啦，我想问仲有冇时间先，可唔可以开快脑先啊？好唔好？ 系，好啦，开快脑先。 Case 10217第五解封 UFO 档案， 终于开 file 啦。 系个 file number 咧就系呢个10217嘅 10217 系啦。咁诶个 case number 就叫做第 10217啦。case number 咪 咁系个 number 啊，系个 name 咧，系个 final name 咧就系呢、這个第五解封 UFO 档案。 嗯、 OK， 嚟自英国嘅 系啦，冇错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喺呢两年里边咧，系、英国政府就一反常态啦。 系。 佢就不斷咧喺嗰個國家檔案局就將好多國英國國防部嘅 UFO 嘅檔案咧，就以分批形式咧，就一次次咁就抌上佢哋嘅網上咧，就任所有人去人即係所有 免費取閱 嘅有興趣嘅人咧去 download 嚟去睇嘅嚇。咁呢樣嘢咧，當時第一次做嘅時候已經令我哋好震驚 啦， 因為第一你已經有違以前嘅做法，就係、是、你所有嘢un啲咁樣，好似乜嘢都唔想講， 全部好秘密咁樣啦，就算講都。唔係全部咁樣， 好少，甚至講到好似有時即係90年代添啦，尤其是90年代去到新千禧年嘅頭幾幾年咧，佢都話冇啊，我哋冇呢啲檔案啦，我哋唔係好興趣嘅啫，我哋呢啲檔案，我哋冇 keep record。好啦，而家呢兩年突然間就一巴咁打自己，不但止咧几千封嗰啲檔案咧就 全部開曬 啦，之後仲要係點咧？仲要係佢由50年代、60年代一路開噶嘛，即係你知道英國有檔案法啦，我哋香港冇檔案法就 so bad。 係， 咁所以 呢個係保護文化嘅一個法律嚟嘅。係 啊，香港冇檔案法，你知唔知最弊嘅問題係咩咧？唔係話啲檔案咧第時開唔到， 係 而係你啲檔案冇檔案法咧，所有政府部門嘅嘢係可以即時被燒毀。 係哦，所以白屋有半個櫃都唔見曬啲嘢。 喂，點止半個櫃啊！白屋裏面差唔多70%嘢都冇曬啦。好彩我哋派特工嚟攞 執翻啲 部分嘅存咗喺度啫。喂，因為係好唔健全嘅，呢、這個算啦，我哋唔討論呢、這個。 係 我哋香港政府唔該做嘢，啲、議員唔該做嘢。喺、英國有好健全嘅檔案法啦。查開少少，中國大陸都有好健全嘅檔案法啦。 相信係嘅。 咪啱啱先公布咗新嘅檔案法條例啊嘛，因為喺大陸嚇。咁、我哋香港真係零嘅話，真係。可唔可以 向內地學習下？ 係啦，學下嘢啦，好冇啦。咁啊，講翻英國啦。咁一路去開嘅時候，我哋第一就我開頭第一次開，我就覺得佢玩嘢嘅。哇！你唔係玩嘢嘛？一開幾千份。我哋以前 ask for 一份，即係全世界嘅 UFO 嗰啲研究者去問你英國國防部攞份檔案睇。哇！左翳難翳都 登天啊！ 係啦，或者話哎呀，我哋冇呢啲記錄啊乜乜，耐不啦就先扇一份。OK，扇一份出嚟就已經足夠，可能啲 UFO 嘅人士 講成年㗎啦， 講成年㗎啦，或者講十年㗎啦。 嗰份咁嘅文件啊，哇！大家鑽研到每一個字眼，甚至乎標點都要睇下落位喺邊度。 冇錯，但係而家死啦！而家你佢隔幾個月咧就推幾年？ 對上一次真係都唔夠半年喎。 唔夠，上次8月啫嘛。 係嘛？對上一次係啦，係啦，係啦。 8月佢開咗份幾千份。 嗰次係我聽你講，好似成3000幾嘅都。 係啊，咁但係好啦，佢無端端咧就喺啱啱上兩個禮拜之前咧，即係2月17日嘅英國時間啦嚇。咁啊，無端端又話咯。好啦，我哋又開第五次嘅 UFO 翻嚟啦。嗱呢次 款年大贈送喎、 啊，絕對係。咁咧，佢哋不但止咧，呢次係又係鋪天蓋地咁將6000個 page 嘅UFO case 6000啊，今次 6000個 page 啊，6000頁嘅UFO 嘅檔案咧、啊、上 upload 咗喺呢個 英國國防部。 佢係。佢 open 嘅網站喺呢個 National Archives 嗰度嘅，即係國家檔案庫嗰度公開嘅。但當然佢要經國防部同意啦，或者經英國政府同意啦。但呢次我亦都覺得佢玩嘅就係、是、你根本而家就係同我哋曬啦。第一，第二就係呢次更加令我覺得佢哋已經做法已經徹底改變係咩呢？因為佢呢一 set 6000個 page 裏面嘅 UFO 檔案咧、已經係有一啲嘅檔案咧係。唔係因為所謂嘅檔案條例嘅時限問題而公布啦，即係話咩呢？佢係可以唔公布嘅，因為已經去到2000年嘅 case 喎。 哇，近到咁、 啊。係啦，嗱，以前咧，你記住，就算以前講緊係五十年，後嚟講緊三， 係啊， 講緊三十年啦、啊。後來上一次open 嘅時候，去到九十年代初咧，已經係有少少窄價嘅，即係當即係佢意思話啊，廿幾年算啦 ，open 埋 都叫廿幾年啦嗰啲。 係啦，今年咧，今次係點咧？今次就係、是。佢將1994年去到2000年嗰啲 case 咧 open 喎， 哇！但係有6000个 page 咁多， 6000个 page。 咁究竟呢6000页入面有啲乜嘢咧或者雲海睇嗰1000几页入面睇咗啲乜嘢咧？轉頭翻嚟我哋再講啊！ 摩星嶺位於港島西盡頭，係一個以第二任港督 John Davis 命名嘅260公尺山丘。不过冇人知道中文名喺边度嚟，亦都唔知道摩星呢两个字系从何翻译过嚟。有人认为系英文 Mount Davis 前尾星合而成，亦有人认为系 John Davis 当年上任之后加重税，被华人视为摩星而得名。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